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七十四章，过咗无奈，冯贵手就睇咗一阵间香，燃烧正常啦。佢而家先安心咁点咗一下头，神色就缓和起落嚟啦。佢啊当先孭起个背包，就落咗裂缝。入呢条裂缝嘅入口呢，到处都系污泥。人呢向下行嘅时候，啲污泥呢就站咗喺佢身上边。冯鬼手喺前边开路，豆腐跟住我殿后。等到两个人都落到咗裂缝嘅时候，我耷低头一睇，见到豆腐个头壳顶上边全部都染晒污泥，成个好似会喐嘅泥人一样。我啊跟喺后边，正打算顺住裂缝而下，不经意就立咗一眼喺裂缝旁边嘅嗰一炷香，不由得就打咗个突。嗰度一炷香里面一共系五支，头先仲烧得好好嘅，但系点解唔知道咩原因，而家其中嘅三支香竟然熄咗，另外两支仲喺度烧，瞬间就变成咗三长两短嘅咁个样。我本以为呢个系迷信啦，冇谂到呢一个香竟然真系能够烧出呢个咁嘅形状，心里边就不由得暗惊。哎呀，真系唔通人睡起上嚟嘅时候饮啖水都会涉牙啦嘅？乜嘢事情衰嘢都俾我撞上，唔通又系嗰个咁嘅诅咒喺度作怪？其实我自己对诅咒呢件事呢就唔系好惊嘅，我向来都系一人食饱全家不饿咁嘅状态，即使系嗰个诅咒真系无法解决啊，咁大不了咪就系要咗我自己一条命啫。我担心嘅系呢个诅咒会害我身边嘅人，就好似当年我阿爷一样，佢自己冇事，但系佢啲亲戚、朋友、妻儿就全部出事。谂到呢一度，我心里边就觉得好沉重。如果讲而家我身边嘅人同我走得比较近嘅，就只有豆腐。唔得，我唔能够等佢出事嘅。呢个时候，从裂缝嘅下边就传嚟咗豆腐嘅叫声：， 喂，老陈啊，你仲系咁咪咪摸摸到，行快啲啦！ 哎呀，真系骑虎难下。虽然呢个香啊诡异，但系亦都唔能够因为一炷香而半途而废噶。于是我就落咗裂缝，再都冇向两个人提起呢件事。而家嚟睇啲咁嘅嘢，只会系溃散军心嘅啫。呢一条裂缝由于常年受到呢个泉水嘅冲刷，表面系非常之湿滑嘅。如果唔系由于内部有啲山石嘅突出，稍为不留神呢就会失手跌落去啦。我哋三个人都唔敢点出声，慢慢咁向下摸索落去，一直落到咗二十几米。呢个时候抬头向上一睇，弯曲倾斜嘅裂缝，连天都已经睇唔到啦。头顶只剩下湿立立嘅咁嘅狰狞嘅石块。好快，下边嘅冯鬼手就讲咗句到啦。听到之后，我啊同阿豆腐停咗落嚟。呢个地方好狭窄，我低头除咗能够睇到豆腐嘅头之外，乜嘢都睇唔到。喺呢个时候，只听见扑通一声，好似系有啲咩跌咗落水，跟住就听到冯鬼手讲： 跳落嚟啊！ 跳落去，豆腐跟住就往下一跳，流出咗个空间。呢个时候我先睇清楚下边嘅环境，呢条裂缝嘅底部竟然有七八米咁高左右嘅距离，下边全部都系水，黑掹掹嘅一片。冯鬼手同埋豆腐都已经浸咗喺水里边，佢哋两个打住手电筒接应，我亦都紧跟住跳咗落去。只觉得啲三十几米深嘅地下水冰冷刺骨，等人哋完全都感觉唔到系夏天嚟嘅。我啊攞出包里边嘅头灯啊戴喺个头上边，粗壮嘅灯柱一射而出，将周围黑暗嘅环境驱散。 咁样一睇先发现，我哋居然系身处一个地下河入边，头顶同埋四边都系黑掹掹潮湿嘅石头，周围都冇咩地方可以登岸嘅。情况同我哋三个人之前判断嘅有好大嘅出入。之前我哋諗呢个裂缝下边应该就系墓室㗎喇，而墓室呢就可能俾地下水浸下破坏咗，所以之前先会有啲殉葬嘅尸体被冲咗出嚟嘅啫。但係而家一睇周围嘅环境，好明显呢一个系一个地下水冲刷出嚟嘅洞穴，根本上就唔系墓室。冯贵手暗暗闹咗一声讲，睇嚟这个地下水好大，墓室应该就在周围，我们向前游一下找一下。经逢鬼手一提醒，我发现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了。这里地下水里面根本就没有流动，就好像一潭死水一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豆腐就说，你们听下，这个究竟是什么声音？豆腐就胆小，所以呢，佢就分外留意周围嘅动静。经豆腐咁一讲，我同冯鬼手都不由得侧耳倾听下。黑暗空旷嘅洞穴里边，只听到有一种咕咚咕咚，好似人饮水嘅声音，隐隐约约咁响起，但系就无法判断啲声音喺边个方位传嚟嘅。我嘅耳力就比较好，以前喺山里面打野兔打野鸡全靠就係我呢一双耳仔。咁我又仔细咁听咗一阵，摸清咗声音传嚟嘅方向，显然係从我哋右手边石壁嗰度传嚟嘅。只不过声音係从地底下冒出嚟，显到有啲模模糊糊，好难认。我将自己嘅发现就同两个人讲，跟住手指就指咗大概嘅方位。冯鬼手亦都好谨慎，佢将佢自己嗰隻戴住金刚套嘅手喐一喐动之后，然之后一嘢就扎咗入水底。唔到一分钟左右，佢游返上嚟讲，个石壁上边有个水窿，呢度嘅水正向嗰个窿里面流，我諗好快就会流干㗎喇。讲到呢度，冯鬼手就面带喜色，对我哋解释讲，我明白啦，水窿后边可能先系真正嘅地下河，平时河水上涨嘅时候，水会从呢个水窿涌到嚟呢个位置，河水下降嘅时候，水又会被抽返去。如果我冇估错，我哋已经喺个墓入边啦。豆腐唔在行啊，不过我唔系啊嘛。我而家一听到佢咁讲，又觉得佢有啲吹水啦。我虽然未见过咩真正嘅大墓，但係墓嘅规格都系清楚嘅。我哋而家身处嘅环境显然就系一个天然形成嘅水洞，点解可能会系墓室呢？冯贵手对呢啲就冇做多嘅解释，只系要我哋静静咁喺度等。喺水入边浸咗半个几钟头，我同阿豆腐都浸到骨头都硬晒，呢个时候水先终于又放晒，嗰个水洞子亦都完全露咗出嚟。呢个系可以容纳两个人进出嘅大洞，个洞口同埋里边都俾水冲刷到十分之光滑。我爬入去一睇，只见洞嘅后方显然系有一个十几米落差嘅地下大河。爬到个洞口，我哋借住头顶嘅探灯一照，只见地下水翻滚住白浪，从黑暗嘅地方喷涌出嚟，水声震耳，好似万马奔腾，气势非凡。睇嚟我哋之前所估嘅一啲都冇错，呢一头系地下河，而我哋头先跳落嚟嘅地方应该就系古墓所在嘅位置。睇嚟格格尔公主墓喺修建之初仍然系依照地底嘅形势结构而所建嘅，所以先会空出咗一个咁大嘅水窟窿。我就退返出个洞口，原先我哋所处嘅地方 只有地面仲剩翻一层啱啱浸过脚背嘅浅水层啦，两边都系山石，后无退路，唯一嘅通道就只系前方。如果魏光头佢哋三个人嚟到呢个地方，咁眼前亦都系佢唯一嘅通道。我哋三个都唔多讲，由冯鬼手打头阵，豆腐啊走中间，我垫后，我哋三个都带住头灯，观察住周围嘅环境，以防有啲咩不测。倒斗挖蘑菇系一个非常危险嘅职业，危险嘅来源最多就有三种。第一就系蛇虫鼠蚁之如此类嘅嘢啦，因为古墓里面干燥舒适，年深日久，好容易呢就会有一啲咁嘅蛇啊、狐啊、虫啊、鹳啊咁样聚集，一个唔小心可能就会被咬到尸骨无存。咁第二个危险就嚟自于机关，中国嘅墓葬文化历史悠久，防盗机关系梗系层出不穷，如果你冇两道散手嘅盗墓者，好容易就死喺各种嘅机关之下。第三种呢，危险就嚟自于人啦。当年白老四先系黑吃黑食自己嘅同伴甲棍，后嚟又为咗自己嘅利益，将诅咒啊转嫁俾徒弟陈思远。呢啲咁样为咗利益不择手段嘅盗墓贼，心性啊可见一般。而呢一位姓冯嘅，一眼睇落去就知道系个老手，而且睇落佢呢个人心计好重。对于咁样嘅人，讲唔上话讨厌唔讨厌嘅，总言之唔信任佢就系啦。自己嘅安全仲系要自己睇住。我哋三个人一路前行，地洞嘅形势、地势渐渐升高，隐约就可以睇到尽头好似有啲咩好多嘅黑蒙蒙嘅嘢，并且随住距离嘅慢慢拉近，仲传嚟咗一阵阵嘅恶臭。我哋三个人只要闻味道，就已经估到呢啲系乜嘢嘢啦。不出意料，喺嗰度堆积住嘅就系先前被地下水冲出嚟嘅殉葬嘅尸体。果不出其然，再往前行一段，嗰堆黑蒙蒙嘅嘢就显露喺我哋眼前。之前喺湖里面睇到嘅一番景象，呢一刻又喺呢个咁嘅殉葬嘅尸体前边，全部湿立立咁堆成一大堆，又系另外嘅一番景象。而家喺我哋前进嘅方向上边，布满咗咁样嘅尸体，或者可能系由于地理风水气候嘅原因，呢啲尸体咧并冇完全腐烂噶噃，而系形成咗好似干尸一样咁嘅嘢。由于水流嘅冲击，好多尸体可能都好似喺洗衣机度被搞过一样，一唔系咧就甩手，一唔系就断脚，身上嘅干肉同埋湿立立咁挂喺啲骨头上边，一眼望落去，无数嘅残肢断臂湿立立咁堆埋喺一齐，黑水淌流，恶臭难顶，将我哋前边嘅路塞到死一死。要想过去，咁就只能够从呢一啲咁嘅尸堆里边行过去。